锵锵三人行，哎，乃京，咱们今天迎接咱们陶杰老师啊， 才子才子， 真是，这是有点老才子了， 干嘛这样？ 哎，陶杰老师这个学富五车啊，我经常喜欢看他的文章，很有魅力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但是我有点担心，就是您这个英伦范儿的哈，您在这个妇女权利这方面。您到底是个直男，有直男癌倾向的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尊重妇女的人呢？ 我当然尊重妇女了、 用直男癌的方 式。我也尊重女权呢、但是我反对极端的女权呢、极端的女权呢，就让这个世界消失情绪，对不对？ 啊，什么情绪？ 最近，这个英国的中学有一个女生，故意不穿胸围，啊，弄个半透明。然后呢，校长说你这么穿法毫无体统，叫他回家。结果呢，他爆发抗议，说我有不带胸围的自由，为什么我一定要穿胸围？啊，因为这个男老师在课堂里，这个无心一瞥见会分心。那你为什么会分心？啊，你这老男教师，你是教师还是淫虫？ 对，是教授还是禽兽？ 对啊，所以呢，这个就说不清楚。结果呢，我认为。在学校不论男女穿一个校服是天经地义的， 校服里边穿胸围 学校当然应该怎么对你这个校服得你给我做小动搞小动作啊，你把那个衬衫把它搞成半透明啊，你这你哎，我怎么不知道你没带胸围呢？因为你的弄的啊，妖里妖气，古里古怪，半透明。 男老师想不看都难， 是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乃京什么态度？ 陶杰老师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他反对这个极端的这个女权啊，因为呢，您说是影响了情趣还是情绪？情绪， 他主要是情趣。 情趣， 我们可以理解情绪。 就这个妇女的解放运动来讲啊，包括就是不穿胸围啊，或者是说前一阵子在台湾呢，闹了好一阵子，那个是比较小的，就是女校的高中那个女校的这个学生呢。不被外在的这种传统的规定形象的束缚的一种某种程度的解放。 问题是你是中学生啊，你还没成年呢、对不对？ 为什么争取权利它有年纪之分呢？在1994年的时候啊，台湾那个时候，因为台湾的在有关于女性的主张啦、权利啊、女权运动，当然它起来的很早，从吕秀莲那个时代，它就开始争取女权了。但是真正的是有关于性观念啊、解放啊这个部分呢，然后争取这个权益呢，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中央大学的这个教授何春蕊老师啊，他们发起的这个反性骚扰的大游行里面，他喊出了一个口号，叫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辩论啊。应该也是这个文涛的好友这个李敖大哥呢，当初呢也是哇跟这个何春蕊教授他们这边展开了很多的辩论，观点跟这个陶老师有点类似，就是在于说一个没有限度的一种女权，而且是以这种性解放这种东西来作为诉求的，其实对于很多的传统的一些不是说传统价值没有到这么严肃，而是在于说传统的规范和品位上面他们认为受到了侵犯。 所有的革命出发点都是好的理想的，但是革命推向极端呢就会造成噩梦。你知道这个办公室反性骚扰20年前堂堂正正，因为有一些男同事滥用权力，故意在女下属面前说脏话，然后打开个花花公子啊， 对， 那么公开让你难堪，这种呢是不文明的。但是这个反办公室性骚扰，由于女权呢那个是那个高涨，然后呢这也不许，那也禁忌，到最后一个男同事上班夸奖你今天那个头发啊做得很好啊，你这个衣服很好啊，都变成了对女同事的一种不尊重。但是我们大家年轻人出来社会做事，既然大家同事，应该有一点浪漫的那种关系，对不对？我们下班想约啊这位美女去吃喝杯茶， 对， 表示一点好感，那我在上班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暗示，那在这些极端女权革命分子眼中变成性骚扰。 这个我现在已经学会教训了，以后见到这个新女性啊，先要问，哎， 我能不能夸一下你的项目？ 是啊， 获得允许。 那怎么办呢？变成很多大龄办公室女性找不到对象，因为男的不敢约，他怕一出声一开口变成一头被你定性为一头淫兽。 所以说啊，咱们就展现这个光谱啊，你们说的是一个极端。我跟你说，实际上一个极端女权都走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另一个程度上你知道吗，还有人呢现在还在讲女德，而且就是前一阵火了一个叫丁璇的，你知道吗，火了一个丁璇，我跟你讲挺有意思的，他讲，我跟他讲的那个视频你放一放，他有他的理论，他有他的理论，你可以看看， 叫做三精成一毒，专杀不洁女。什么意思呢？是说三个男人的精液混在一起，那是一种毒性极强的毒药，专门伤害那些在男女关系上混乱不干净的女人。这种女人会得严重的性病，还会把这种病传染给她有性关系混乱的男人。伤到什么程度呢？这种女人会得一种病，古代叫做产回头，现在就叫子宫颈癌。现在得宫颈啊、宫颈癌、宫颈糜烂的人特别多。那么当男人感染了之后，也有个鉴别的方法，记住，他专爱追女人，什么样的女人都行，他就想泄精嘛，早泄完早拉倒啊。 我看这个啊，很像那个中世纪那种猎巫啊，好像在做一些什么宣告，也很像在这个回教世界的一些国家，你可以用石头把一些不洁的女人给打死。不过我看这个视频啊，我倒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听他讲的那些话，你不会相信他讲的这些东西，你就应该用一种比较反讽的轻松的幽默态度来看待他，这还蛮有乐趣的、 不是，我跟你说乃静啊，有的时候啊，咱们受到的这种现代教育和很多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说这个就是处女情节，你以为大有人在啊，你在网上你看这个跟帖，现在相当多的就是男孩子啊，就是我一定要娶个处女，我当然要娶个处女，而且他刚才说三精成一毒吧，就几个男的就混在一起是吧，你知道这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根据。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种有名的根据，说为什么要找处女呢，因为呢就是说男女交合之后，据说他们的伪科学我不知道啊，就是医学没成，就是说上一个男人你别以为他没有东西留在你身体里，他实际上永远的留在了你的身体里，有些物质，说有些物质，甚至于可能将来生出来的孩子像谁很难说的。 哎、真的吗？好可怕！ 对，因为这个东西，他就跟他一样，他有他的理论。 因为这种就是说道家里头房中书啊、黄帝内经啊，这个都提过啊，所以这个中国文化，我们现在要说儒家啦。这个道家呢也包含种种的价值观，三从四德是不是孔孟之道里头的一个环节呢，一个内容呢，那你要宣扬恢复这个读经典啊，儒家那个妇女的这个怎么重新定位呢，啊，怎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它找到个平衡呢，哎， 您讲这个我的确想到，你像中国人确实讲啊，就说这个人在社会里啊，每个人都要找到他的位置，找到了他的位置就有他应有的行为规范。你还别说乃静，我们现在经常说呀，就说我们这个大陆啊经过放的就是男女平等啊，那平等到一个很极端的时候，女的看不出来是女的呀。 是啊， 我小的时候就是啊，穿一样的衣服啊，而且就是看不出来是女的。那么但是到现在人们又说呢，又说又有点回潮了，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像我们经常就说是你看台湾的女性，你还讲台湾父权，说台湾是父权社会的气氛很浓的，好像，但是她养育出来的呢，你像我们男的就会说啊，台湾的女的有他们一个范儿，你看台湾的这女嘉宾有这么一个范儿，这个范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范呢，对吧，好比如说你像我们北京，我们碰见有些女的还真是北京大妞啊，那家伙这个讲起话来很霸道的，你知道吗，不让男人说话的，就是哎很非常强势的， 哎，甚至是满嘴叉叉叉的，我都见过，就是说我们大陆有这一路。但是你看一般我们的台湾女嘉宾，嗯，他不管嘴里讲着什么女权，我发现呢，他在节目里出现呢，他总是比较如沐春风啊，比较温婉呐，好像 我觉得这是口气跟语境的关系， 就显得温柔一些。 因为我们总是被这个大陆的这个朋友说，台湾的女生讲话呢很嗲啊，然后比较。不会啊，我们自己不觉得啊。我觉得是比如说北方口音啦或什么的，它比较硬一些啊。 嗯， 可是讲到说在现在大家要回过头来去找那个不管是处女情节也好，或者说要回到规范也好，他的这个推导，他不是一个强调一个道德规范的一个范围，他是要女人作为一个，对，就这个丁璇他的演讲的这个内容来讲，他的女人她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她就是一个传宗接代的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要乖乖巧巧没有任何个性的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所以那个跟解放，那个跟抹去性别的差异没有关联，她只是把女性作为一个，其实这才真的是一个纯粹的物化，是一个物种化。 那个是另一个极端啊，旧社会 那就是女奴了。 是，但她的演讲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呢，不要要提防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刚才您说到的， 是咱们先去下广告，咱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咱们觉着他就是个跳大神的似的，是吧？胡闹的哈。实际上呢，也有些人支持他。我觉得支持他的这些人呢，啊，除了那些个比如荒谬的部分之外啊，好像也体现出啊，就近些年吧。也有些人就觉得，哎，陶老师，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哈，就是说一个社会要不要男人有男人的样子，女人有女人的样子。 绝对是上帝做人，不然的话为什么分成两种性别？最近特朗普刚进白宫，就对白宫的男女职员下了一个指示，叫女性的职员上班拜托你穿裙子像个女人的样子，男人呢穿西装打领带啊，像个君子，像个这种绅士，就是说男人该像男人，女人该像女人。 可是现在有的 阳刚气特重，或者弄成个女同性恋， 嗯， 你让他有一个发展的空间，你尊重他的选择，但是不能够说让你这个少数把我怎么穿，我怎么这个行为作为我的一种标准的霸权，然后就骂其他的不，就是说不是 tomboy 的，或者生下来不够刚烈的很温柔的这些，就是说你是出卖女性，你是变成男人眼中的玩物， 三从四德 啊！你是三从四德，这样的话就搞革命的，变成舆论的化一化，啊，通通都变成一样，这就可怕了。 我想就是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啊，就是潮流总是如此嘛啊。当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在争取不管是同性婚啦啊这方面呢，这个声音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它就会呢激起另外一边对于传统价值的男女之别呀，然后要这个捍卫这个家庭价值啊这些，它就会有一个情势的一个反扑。特朗普很有意思啊。他自己在这个有关于这个性别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权力上面呢，是非常的大男人的啊。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到有一个在他竞选过程中的一个新闻啊，他就被说手掌太小啊。那大家知道，在手掌大小啊，在某些这个性学的专家里面呢，就有暗示、 啊。真的吗？我是没学过这知识。 一个是手掌，一个是男人的鼻子。 哦，手大比较好是吗？哦，大手啊。 关键是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些正正经经的媒体啊， 什么纽约时报啦或什么的，正正经经的找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专家来解释特朗普为什么要领带带的这么长，然后手掌的大小，因为特朗普 弥补手 短，对，然后这个特朗普呢，他在被说他的手掌小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在推特也反驳他很在意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说这些媒体呢用一种很震惊的方法来去谈特朗普这件事情，他也就羞辱了特朗普。好，所以这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互相激荡出来的一种对这些话题上面的一个敏感性。所以特朗普今天他在这个白宫，他如果要求男女这样子穿，没有激起这个其他的这些的反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引起反弹的事情已经太多了。 所以当然特朗普也不一定就是对的，但是我是说咱们就像这个丁璇的说的这一套，当然本质上嘛就是讨好男人，对吧，就是这一套，就是让做男人的这个三从四德嘛，甚至是打你你都得那个忍着啊什么的，本质讨好男人。但是这个问题啊，你又在想深一步，他也有意思，为什么要讨好男人？他这个你看啊，我们讲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现在觉得他有个这个问题。比如说最近有一个那个婚姻咨询的网站，好，解放了的中国大陆妇女吧，他们大概抽样有6000多这么一个范围啊，最后统计下来就是说54%的女性希望找收入是自己2倍的男人做老公，更有30%几的就是希望老公的收入啊是自己的3倍。所以说那么就是相当一部分女性你还是希望啊这个男人在经济上你要我要高攀，对吧。那么有的男人来说呢，收入比你高3-4倍的这个男人，他会不会社会上有个社会交换理论，就是说那我养着家，甚至就养着你，那你有没有需要，有没有义务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呢？ 有啊， 就是你要交换吗？ 要啊。 你看你这个 很正常啊，有什么问题啊？ 对，所以女性主义啊，在台湾之前有一个广告，它当然是广告了哈。他说这个女性主义呢，就是败在这个消费这件事情上啊。那转换一个观念，就是说，女性主义者很无奈的一件事情，就在于是她对于社会价值观上的认定和这个自我的这个追求上面，她永远跳不开这个部分。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这个我的另一半收入比我好，可以比较有依靠啊。然后呢，我还是举这个何春蕊老师的例子啊，台湾的何春蕊教授，那个时候他出来这个主张，因为他有个性别研究室，主张这些性解放啦啊，然后要打破这个吃人的这个性压抑啊，对这个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这个性压抑，那他当然遭受到很多的抨击啊。还好，你看我讲还好的时候呢，就是有传统的价值在里面。还好，她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公，对，卡维波那个宁应斌教授，他们俩的感情非常好。就如果说呢，今天呢，何春蕊老师呢，她是一个单身，没有婚姻啊，她一定遭受到的攻击就更恶毒了。 这个啊，我当然也能为女性讲两句话，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所谓现在北欧讲的那个，就是说，对你养家。但是我这个家务劳动，我相夫教子，从这个工资的意义上讲，我应该跟你等工资，就是家庭内部的劳动我也应该跟你老公一人一半，所以你不能拿你几倍于我收入让我就守妇德，对吧，这是一个理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今天女性结构性的跟男人的收入恐怕还是不能比，这个呢也不能怨女的，这是历史的有这个原因，它造成的， 而且也不止中国吧，对不对？ 全世界都是 这样。 但是现在就是，其实刚才就陶老师讲的这个，我听着啊，又落后吧，但是也在理儿。就是怎么说呢？今天你听到的最新鲜的思想是说，哎，光联合国认可的性别已经可以达到50-60个了，哪有什么男性女性？这都是文化造成的，对吧？每一个人活出他的真我，管你是男的女的。可是似乎呢？比如说为什么这种极端言论都有人呼应啊，我觉得这些年也确实大家觉得社会乱了，教授没有教授的样子，男人没有男人的样子，那我就说你觉得应该有一个我们认为让我们安心的样子吗？ 我当然是不是这样觉得啊，可是因为呢一个人当然这是先身为人然后你才来分性别啊，可是你跟这个一 传统的价值所有的在对抗的时候呢，我觉得唱高调很容易啊，觉得说啊，我们当然要先尊重身为人的价值，然后再谈性别，这是唱高调很容易，可你很难跟一些传统价值去对抗。我举例来讲，今天假设这个先生没有工作哈，然后呢靠太太养家，你身为太太的人，你是不是可以很骄傲的去告诉别人说，哦，现在呢这个一家的这个重担呢都是扛在我身上，那我老公呢过着很闲适的生活。你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还真正的做到了，你觉得在性别上面是平等，绝大部分的人做不到吧。 那看一样、看以后你的老公卧薪尝胆是否成功。大导演李安在纽约毕业以后有6年，他自己失业在家里烧饭，他的太太是化学博士，太太做工去养他。6年以后啊，怎么样呢？以后他名成立就了，吐气扬眉，他可以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对， 但是没有后面那一节呢，一直这么养下去，那怎么办呢？这就另一个故事了。 李安就吃软饭的了。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像丁璇这种传教的吧，他是把很多东西啊都混在一起，你有些时候啊你需要把它分开。你比如说我后来琢磨琢磨啊，这里头有两件事儿，其实呢它一个隐含着一种什么，就是你不能单方面讲女的啊，但是呢人类有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对吗？你比如说很典型，像地藏王菩萨，那就是说众生都在地狱里，不 地狱不空， 我能成佛我都不成佛，我陪着你们，对吧？或者说像耶稣讲的，就人有一种想象中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你打我的左脸呢、我把右脸都给你打，我给你当牛做马。哎，这是菩萨，菩萨你能说他是最高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似乎也讲，只不过他把这个说女的这样不行。我是说，假如说人呢，就是人有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为你任劳任怨，完全没有自我，对吧？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男女的角色， 爱只是有别，说不上外就比内高。像今天这个英国的这个内阁里头，外国这个外交大臣的薪水是跟内政大臣是一样的。 嗯， 为什么？当然外交比较风光啊，周游列国，但是内政他管的是监狱、警察、移民局， 好家伙， 担子更重。所以这个只能说是不一样。 女性相当于台湾行政院长啊， 对， 这个会说 的。 那文涛刚刚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在解释这个丁权的那个想法啊啊，但是他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到那个层次啊。我觉得你把他这个提升了一个层次。你说在佛经里面，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示现，他是有这个实际上他是有不同的，有男的啊，有男的，有女的啊。可是在佛经里面呢，对于女众啊，他的地位还是低于男众啊，还是低于这。所以然后在这个不管是基督教或者是在回教里面都是如此啊。 就是你得讨厌女生，下辈子不想当女的，你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是，所以会不会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这些思想，它其实很大部分的影响了这个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跟这个角色。我觉得虽然说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的，但是我们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呢，不管是儒家思想也好，还有是道家思想也好，它还是有这个男尊女卑的这个观念在这里面。 那你觉得比台湾呢？ 哦，其实台湾 不错， 某些部分来讲是真的非常好的。 那我们感觉上台湾好像还传统上更男尊女卑似的。 哎，很奇怪，这也是我这个跟这个大陆朋友这个交往的时候呢，他们讲，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不会有特别这样的感觉。他们觉得呢，在台湾呢，大家对于说女生所要应该承担的角色，还有对于在婚姻里面承担角色，还有不会动不动呢就说要去离婚，这一点跟大陆的很多人不一样。我想说有吗？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 对方都目睹了对方。 我还以为大陆的在这方面比较自由，而且起码大陆地方大嘛，你今天离了婚之后跑到别的地方去。